街角下流人生，相待如夜雨手，一把伞一个他，让指尖紧紧扣，仿似衣衫的针线，是爱吗？心跳急速变化，没有花，不需礼物时刻欣赏我，但有他，开心片段更多，像醉酒，深深已着迷，只想抱紧你。路太短，归家可否更远？谢谢你，是你，让爱终止开了花，就像这大雨，门头的心开了花。我要恋爱吗？怎么想都可跟你，这一天一切都起变化。想抱紧你，路太短，归家可。